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天气清澈明朗为清，万物欣欣向荣为明。月令72候集解言，物至此时，皆以节气而清明矣。清地经岁纪寿一载，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洁，故谓之清明。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此时北京时间14:03，我在直播间和你共度清明。又是一年的清明节了，昨天还是暴雨，今天天也慢慢的静了下来，真的是细雨纷飞，扰人心。观景而思，叹流年如水。这天气，就北京的天气，今天也是好像懂人心一样。今年正是应了那句清明时节雨纷纷。现在城里虽然不下雨了，但是这样的节气也应和了这样的感觉。 古人清明时节有祭扫先人的，其实呢也有不同的感怀。今天节目不想做得那么伤感，昨天节目已经给大家播放过，也说过，其实如果大家要记忆自己的亲人故友，还要想到他们在世的时候美好的形象，还是那种生机勃勃的形象。而说到古人，清明时节春和景明，同时也乍暖还寒。在过去还有一种清明的诗词，比方说清明时节的桐花开放。作为一个时令节气，清明节的名称与此时天气物候的特点有关。小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里有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矣，则清明风至。故此古人根据大自然的观察，将清明节分为三候：一候桐始华，二候田鼠化为安，三候红始见。一候桐始华，桐指的是白桐花，意思是清明来到，白桐开花，清芬怡然。北京的雨，不管是昨日的雨夹雪也好，暴雨也好，还是蓝色预警也好，这些日子那么干燥，这雨来的也是很是好。水是给万物的滋润，也是清明时节对故人的情思。刚才说到古人说二候田鼠化为安，安是指鹌鹑类的小鸟。三候始见，红就是天上的彩虹，也说明清明时节多雨，故而彩虹出现。时节它的来源纪念，想来大家也都知道，清明节是中国重要的十年八节之一，最早只是一种节气的名称，后来变成纪念祖先的节日，与寒食节有关。相传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了逃避迫害流连的流亡列国，借此推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供文公充饥。文公复国后，季子推不求利禄，与其美与其母归隐绵山。晋文公亲自带着去请季子推，季子推坚决不出山，而有人献计三面火烧绵山逼出季子推，不料季子推和母亲暴死在一棵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葬其尸于绵山，修祠立祀，并下令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禁火寒食。 而第二年，晋文公率重臣登山祭祀，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并将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古月为你带来清明特辑。刚才节目之前播的几段音乐都是选自关霞先生的《围城》，常听古典也流行的老朋友也知道我很喜欢这段音乐，每到春天或者秋天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带来，尤其是像清明节这样一个日子也很应景。另外这一段也是我所钟爱的林海的《弄云》。在现代很多改编的古典作品或者新创作的作品当中，牛尾纸的音乐当中改编或者是成功的并不是很多，这一首也是很让我喜欢。 大家也知道，清明是一个追思先人的传统节日，但是它的民俗文化内涵却并非只有一项，而是丰富多彩的。清明时节也可以说是有着春风春花，有着春色，自然界到处呈现着生机勃勃的景象。因此在古人即使在清明的时候也是分成几步，头一天是寒食节，禁烟火，而第二天呢，先是祭扫先人，然后就是踏青了。不知道收听古典流行的好朋友，各位此时是在哪里收听呢？是在郊外吗？是在踏青吗？还是在家中吗？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签到。怪呆虫也说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到清明我们都会想到这句诗句，不过今天的北京城，我上班的路上车并不多，很通畅，天地也被洗涤得干干净净，真的是清明。青云飘然说，这音乐哔哔啵啵，像雨滴洒落心头。之前在月会里看到各位好朋友怀念故人，特别感谢。来看看大家的签到吧。此时此刻，张静你好，嘿，胡雪迪，会飞的老马，旺，鹏鹏说了，雨雪霏霏，月清，阴清月明，谢谢呀。微笑你好，还有 Double X 也说这样的音乐应时应景。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鹏程你好，还有秋水风神，青云飘然，还有怪呆虫，龙明阳，缅甸猫。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吴彤的来自他的玲珑塔。在今天这个日子，我想一边给大家带来我们清明时节的一些习俗，同时还有各地的就是传统的不同的音乐。像刚才的玲珑塔来自吴彤，其实改编自我们民间的作品。听到的弄云则有着江浙一带的琵琶的音韵，而这一段呢则是叶小刚先生创作的广东组曲。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第一乐章。指挥家张毅先生来到古典流行，和大家聊过国家大剧院的这一套第六届，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之春，也提到了很多作品，其中我们当时听过了第三乐章像平湖秋月，而第一乐章则是雨打芭蕉，甚至还有一些汉天雷的广的音乐在其中，音乐中自然有一些韵味在其中，也可以让我们不同的感受到。比方说我们回到第三乐章，而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音乐当中，不同类型的影视配乐、 New Age 音乐的类型、中国 New Age， 还有过去的京韵大鼓改编成的歌曲，以及当代的管弦乐队、交响乐队、中西方音乐的融合，我觉得也是在这里全面地展示了在中国音乐方面的古典也流行。大家在今天会在哪里收听古典也流行？秦刚雨读说了，单位值班收听清明时节的古典也流行。微笑说了，安静的在家聆听。各位有在路上的朋友吗？这里是古典也流行的上半时段，古月为你带来清明特辑。在今天下半时段呢，我要为你带来的是在国外的一些很适合在今天聆听的作品。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于久石让，人生的旋转木马，选自他的哈尔的移动的城堡。刚才我说了，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不同风格的中国的过去的当代的不同类型的音乐，而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同样也是来自东方的日本音乐家来创作的这些音乐。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久石让的人生的回转木马，出自宫崎骏的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人生就像回转木马，转了一圈又一圈，最终还会回到原点然后离场。而看过这部动画片的朋友在音乐中也一定会想起哈尔和苏菲在空中漫步翩翩起舞的场景。总是这样的温情和伤感，很多人认识他应该是从动漫开始的吧，和宫崎骏老爷子的合作。渐渐的，他和越来越多的导演合作，尤其是和北野武导演的那部《菊次郎的夏天》，在那部电影当中的配乐让他名声大噪，尤其大家记得那首插曲《Summer》夏天。久石让的音乐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就像是我经常说的，让古典融入了现代。而久石让音乐的最大特点，刚才我也介绍了，那种唯美和伤感有时甚至凌驾在了影片之上。但有部电影让我觉得很意外，影片的题材是很容易陷入到悲情的，但是导演和作曲家的用心在影片结束后反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就是入殓师。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一直是讳莫及深的。电影《入殓师》讲述了日本入殓师的生活，影片以一名入殓师新手的视角去观察各种各样的死亡，凝视围绕在逝者周围的充满爱意的人们。 讲述的是大吴原本是位管弦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家，然而因为乐团的解散，他不得不放弃了演奏家之路，而返回到了故乡。由于找不到工作，大吴阴差阳错，被逼无奈选择了入殓师的职业。他一边敷衍着妻子，一边开始了自己入殓师的间隙生活。在这里，他看到了各式各样遭遇的离别。不知不觉中，大吴开始能够理解入殓师的工作，但因为妻子美香的误解，事情败露之后不能够理解他。不过为了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大吴还是拿出自己最真挚的态度来出席仪式。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影片《入殓师》有几段让大家记忆很深的段落，一段是大吴第一次参与入殓仪式以后，夜不能寐，他想到了很多，想到了自己早逝的母亲，想到了抛弃家庭的父亲。此后随着大吴的独白，镜头扫过了他亲人的照片和一些家具物事，最终落在了大吴拿出的大提琴盒上。配乐在大提琴的音响上加入了钢琴和其他弦乐，凸显了温暖的爱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段音乐，我们听到的是由男主角的扮演者本木雅弘亲自演奏的。影片中另外一个闪烁着熠熠光辉的配乐段落是 Christmas 的夜晚，大吴在 HK 公司吃着鸡腿拉琴开始。他首先拉奏的是巴赫和古诺的圣母颂，随着画面的调转，我们看到大量剪辑的大吴为死者做入殓仪式，而音乐也慢慢的从圣母颂自然而流畅的变为了入殓式的主题。在这里，其实导演也通过音乐 传达出了随着大吴工作的深入，他也逐渐在内心更加了解自己，更加了解了生命的真谛。这段配乐开始于一部伟大的古典作品《圣母颂》，可以说入殓师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暗合了《圣母颂》的某些音乐元素，就是让简单而流畅地衔接了这两段音乐，不是生硬地将两个主题拼接在一起。当《圣母颂》的音乐和入殓师的主题平滑过渡到一起的时候，音乐也一下子变得明朗而开阔起来。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